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汤汤。咁頭先臨尾的時期呢，我哋講到孟子嗰句係咪即係無行產者就無行，即係有行心啊，為事為能。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呢，其實係冇辦法㗎，你咁嘅時期呢，佢就唯有挺而走險作間犯科啦咁樣。咁當然呢，佢呢個呢就當時係未有資本主義㗎嘛，佢就唯有係咁啦。咁而家有咗資本主義啦，因為佢二千幾年前啦。咁但係過去呢二三百年呢，咁如果你無行產者就唯有點呢，入醒打工。當然入醒都找不到工，咁就挺而走險作奸犯科啦，即係而家多咗一步啊 ,Jeffy, 多咗一步孟子嗰陣時冇呢步啊。好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呢就入醒打工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個無產階級就變成工人階級，咁所以呢個工人階級嘅形成呢其實係一個歷史上面一個好重要嘅現象啊，即係喺外國嘅學者啊、都寫過好多書、啊、就係叫尤其佢有一個呢係英國學者叫做湯姆遜呢 ,E.P. Thompson 呢，佢寫過一本書好出名嘅，就係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就係英國工人階級嘅形成，咁佢就考察返整個歷史嘅。咁當然其實再早啲馬克思同佢個死黨恩格斯呢，其實佢哋都有分析過英國嘅工人嘅階級嘅狀況啊咁樣，不過佢就冇從一個咁歷史嘅角度去睇啊，都有少少，但係就冇 E.P. Thompson, 因為 E.P. Thompson 係遲啲嘅 ,E.P. Thompson 係20世紀中葉咁上下㗎啦。好啦，咁所以呢，而呢樣嘢呢其實英國係帶頭啫，但係跟住就全世界逐個國家逐個國家呢就係、是、追隨啦。先由英國，然後一路去到呢就歐洲法國啊，法國啊，然後就德國，德國遲啲啦，嗰陣時未有啦，嗰陣時普魯士啊咁樣啦，但係後嚟都德國啊，然後跟住呢西班牙意大利啊樣樣啊都係跟住呢個模式啊，美國啊咁，然後跟住全世界，基本上而家全世界都跟呢個模式啊。咁當然我哋中國過去嗰三十幾年嘅改革開放呢就完完全全呢個模式，就等於將英國幾百年嘅歷史呢就濃縮咗啊，陰公真係係咪，就係、是、呢個呢係無產化。咁所以呢我哋以前呢可能呢就對都市化呢個字呢都冇乜感覺啊，即係覺得即係你係用正面睇定負面睇呢咁樣，好多人都會稍為正面啊，係咪都市化好啊 ,urbanization 喎、啊、咁即係現代化嘅一個象徵啦，係咪 ,urbanize, 唔通全部都係一腳牛屎啊，我哋叫做博佬啊，即係大陸啲人都係有時歧視啲鄉下佬叫博佬啊，全部都係博佬好咩咁係咪。但係呢我哋冇考慮到嘅嘢，原來呢個都市化背後呢就包含住一個即係大部分人類嘅無產化嘅呢個歷史現象，係咪啊？就係、是、呢個現象啦。好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資本主義嘅三大支柱嚟噶。咁三大支柱咧，當然仲要加埋咧，就係資本主義嘅最大特徵啦。咁我哋即係上兩集都講過好多次嘅，就係佢資本逐利嘅本性啦。嚇、啊，就係、是、資本不斷擴張嘅一個衝動。所以我而家都寫緊本書，我呢兩日先啱啱開筆。就是叫做資本的衝動嘛，係咪，就是資本衝動就係話我亦都分析過啦，佢背後嗰個硬邏輯係真係好硬嘅，係咪，唔冇得你拗嘅，你除非唔玩呢個遊戲，你玩親呢個遊戲呢你第一樣要跟佢嘅規則。我亦都講過呢小商戶就唔係資本家。因為呢亦都講過呢就話小商戶呢其實佢基本上係為咗養妻活兒，最多係豐衣足食達到小康之家。咁所以基本上特別係如果佢呢是簡單再生產，我咪解釋過嗰上次係咪、即係譬如你每年都係投資譬如50萬落去咁樣，就係賺返5萬咁樣，或者10萬咁樣，咁但係你攞出嚟嘅時期你每年都係投資返嗰咁多錢落去呢，咁呢個叫簡單再生產。咁簡單再生產呢基本上呢你嗰個總嘅資本嚟講呢就唔係話透過再投資咁樣滾雪球咁滾大呢，咁你就唔係資本家。嗱，其實可以咁講喎，其實佢賺嘅錢呢當然呢佢可以完全使曬佢啦，但係如果佢使唔曬呢其實佢都有累積㗎喎、個財富都有累積㗎喎、所以即係唔係話佢資本你可以話冇增長，即係個財富有增長，但如果按照馬克思嘅定義呢就係、是、呢、這個係財富增長啫，唔係資本增長。而且呢個咁樣嘅增長呢係一個線性嘅增長，我唔好忘記，我哋叫算術級數嘅增長，係咪啊？你諗下，譬如我50萬每年就賺，我俾你好叻啦，賺10萬咁啊，不過個利潤率都好少咁高嘅。咁但係譬如我賺咗10萬，我就使咗5萬，我儲起5萬。咁但係如果佢年年周而復始如是，咪即係年年都儲5萬啊？咁年年儲5萬呢個叫咩增長啊？算術級數線性增長 ，linear progression 啫嘛 ，linear growth 啫嘛，係嘛？但係咧，資本家嘅 做嘅嘢就唔同啊嘛。資本家咧係擴大再生產噶嘛，必定係係嘛，即係佢年年嘅投資額都一路谷大佢嘅。咁谷大佢嘅時期咧，其實佢嗰個嘅資本就越嚟越大，因為講真咧，佢使年年都係最多使咁多嘅啫，就算佢好奢侈係嘛，但係佢都使唔到咁多，所以佢呢個資本咧，佢係用一個叫做咩，係複式增長嘅，因為佢就係跟一個利潤率啊嘛，咁佢一路跟落去嘅時期咧，佢有一個複式增長嘅去法咧，其實嗰個咧就係一個非線性增長，係複式增長嚟嘅，啊，而且佢個資本咧基本上係流動嘅，嚇，佢唔會停止落嚟嘅，即係馬克思都講過啦，即係停咗落嚟嘅資本就唔再係資本，嚇，佢係要不斷嚟去盈利啊，嚇 ，generate 呢個 profit 咧，嗰啲先叫資本啊。 即係個產出都係由個資本產出嘅，但係嗰小商户嘅產出就係佢哋自己嗰個勞動又好啦，佢哋自己個能力去生產出嚟、儲出嚟嘅財富。 嗱，呢個兩樣嘢，呢個咧其實你又翻翻開嗰個所謂輸入點啦。嗱，我哋頭先講係講個輸出點啫，即係輸入輸出都有啊。但係個輸入點嗰個原始輸入點，原始輸入點嚟講咧，小商我都講過啦。其實我哋之前有提過一個叫做禁欲論同埋剝削論啊嘛。呢個就係關於原始資本累積嘅一個大爭拗啦嚇。古典經濟學家好似亞當斯密嗰啲咧，其實佢基本上就係禁欲論咁樣係嘛。咁甚至係韋伯咧，佢話咩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咧，都係話噶，或者咩新教徒啊，我記得啦，上次我唔記得新教徒嘅英文咧，有一個叫咩叫清教徒啊，原來佢叫做 Puritan 啊，中文叫清教徒啊嘛。咁佢話咧就可能呢啲清教徒嘅叫儲蓄衝動啊嘛，係嘛儲蓄衝動啊咁樣就好節儉啊咁樣。咁但係咧就馬克思就話荒謬撒妄啊，係嘛，即係呢啲咧係呃人嘅啊。對於小商户嚟講咧，呢、這個。可能係即係成立係嘛，即係好多人即係佢打工之後賺到錢咧就係、是省吃儉用係嘛，就即係死慳死抵，於是儲埋一啲錢，於是就開間雲吞麵檔鋪咁樣。咁呢個咧佢嘅即係呢個個人嘅原始資本累積咧，確實係一個所謂叫做啊 forfeited consumption， 即係放棄咗個消費嚟嘅，因為佢本來嗰啲錢可以使咗佢唔使。儲埋嚟做生意啊嘛，咁呢個係小商户啊嘛。但係佢話如果你考察全個世界，特別係資本主義嗰個起源啊，喺歐洲嘅起源咧，點解會有少數人掌握到咁巨大嘅財富作為一個資本，一路咁滾雪球落去咧？佢話最根本嘅咧，一定唔係佢哋嘅禁欲嚇、啊，而係另有起源。咁呢個另有起源咧，我哋遲啲先講啦。其實我提過下噶啦嚇，即係有啲係因為長程貿易所累積嘅資本啦嘅利潤啦，但係更多咧就係透過掠奪係嘛，就係剝削。係嘛？即係美洲啊、非洲啊嗰啲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呢個關於原始資本累積嘅問題，但係我哋而家就唔深入探討嗰個問題住。我哋講翻咧就即係資本主義咧，其實幾個特色。頭先講咗三大條件，同埋佢最大嘅特色就係嗰個無休止嘅資本擴張。咁呢個無休止資本擴張咧，其實有個內在邏輯嘅，就係嗰個市場競爭啊嘛，係咪啊？因為咧，第一就係大魚食細魚，你唔食人就人哋食你。所以咧，你唔做大做強咧係唔得嘅。所以我哋話做大做強是硬道理就咁解，係嘛？所以咁樣咧，但係咧做大做強咧，當然喺市場競爭入面咧，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其實你能唔能夠隨便提高你嘅價格而去提升利潤咧，係唔得噶嘛？價格唔到你提升噶嘛，係嘛？咁所以咧，你只能夠盡量就係點啊？就減低成本。即係如果你想增加利潤，嚇、啊，即係你嘅利潤想比人多。嗱、啊、你嗱好簡單，我哋諗兩間公司，如果兩間公司個規模都一樣大嘅，個投資額都一樣大嘅，兩間喺度競爭緊，咁但係咧，你話如果你話想打贏對手，或者唔俾對手食咗你啦、啊、即係淘汰你咧，你如果大家個投資額都一樣嘅，大家面對個價格幾都一樣嘅，講真，你點樣能夠越做越大過佢咧？唯一就係你嗰個利潤大過佢啊！但係你個利潤點可以大過佢咧？因為你嘅收入係一樣噶嘛，唯一就係減成本咯。是咪啊？所以我上次都分享咗啦，就话我嗰次听张坚庭讲就话啊，原来做生意啲钱唔系赚翻嚟嘅，系悭翻嚟嘅。哇！原来呢句说话背后系有好深刻嘅道理嘅，系咪啊？佢点解话唔系赚翻嚟咧？原来嘅意思就系嗰个 law of one price 嘅问题啊。因为大家都面对同一个价格嘅，你卖多十碗云吞面，系咪？咁但系个问题你就真系成十啦嘛，系咪？你收入系成十，但系个问题你嘅成本都系成十噶嘛，系咪啊？咁如果第二間又係咁嘅時期，咁大家叮噹碼頭囉，即係你贏我唔到，我贏你唔到囉。但我點先贏到對方呢？就係話我都係賣十碗雲吞麵，佢又賣十碗，大家嘅收入係一樣嘅。但係我做十碗雲吞麵呢，係平過隔離嗰間嗰十碗雲吞麵嘅成本，所以錢係賺就係慳返嚟就咁解嘛。咁嗱呢個呢，我哋就觸及到即係所謂即係資本主義最核心嘅一個問題啦。佢點樣可以慳到返嚟呢？ 佢點樣可咪點樣可以減低成本呢？我都講過啦嘛，因為如果你三個生產要素，土地所謂資金。但同埋呢個工資嘛，所以如果你嗰個所謂 capital 呢，其實 capital 呢我哋係包括埋即係廠房同設備嘛，同埋即係所有嘅原料呢，其實我哋都係包括落呢度嘅，就係嗰啲資產啦。咁亦都包括埋原料梗係要買返嚟啦，咁你嗰啲設備又會折舊啦，係咪呀？咁廠房又要立租啦，係咪？咁所以呢啲係實報實銷嘅，同埋如果你同銀行借錢呢，你嘅利息呢係冇得減嘅，冇得同佢商議㗎，即係冇得拗嘅。咁所以你實報實銷。好啦，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土地啊，頭先我已經呢度講土地啦，咁土地就係嗰個啲地主要收租，你冇得同佢拗㗎嘛，唔通你話你減租囉，睬你都傻啦，係咪？咁所以你土地嘅成本係冇得減，你所有頭先講嘅 capital 所有嘅成本係冇得減嘅，你唯一有機會可以壓縮你嘅成本就係咩呀？ 工資 就係工資咋嘛，所以呢個道理即係好精彩嘅。 其實呢個呢都係我呢上一次聽完財哥講完嘅，我返去諗過呢，我終於諗得清楚，我覺得你係講得啱囉。因為呢 唔係我講得啱，係馬克思講得啱。 因為我就係覺得個關鍵就係頭先關係對等嘅問題。 係呀。 就係話呢土地啦，我同啲土地嘅地主啦， 地主 咁我嗰、那個 你叫佢減租會傻 咧？我係資本家，我同佢嗰個 佢都係資本家嚟嘅，其實 我同佢係對等噶嘛。 係啊， 咁佢就有權利，佢有上風咧，唔減俾我。 係啊， 嗰銀行資產又好啊， 銀行家彩你更加傻。 冇錯，你去廠房又好啊，你買啲設備咧，個個都資本家，我同佢都係對等嘅， 冇錯啦，冇錯。 咁我就俾佢控制嘅價格啦。咁到最後就係得返個工資嘅問題。個工資就係因為啲工人同你係唔對等嘅。 冇錯啦，啱。 就可以唯一可以喺度壓榨成本啦。 就可以壓榨呢個工資啦，係咪？咁當然呢個問題其實好複雜嘅。因為工資呢，你某個程度上講我都講過呢，亦都係一個供求問題㗎嘛。咁你工人嚟講呢，有兩個情況。一個就是工人冇組織起上嚟，咁佢就係冇集體議價能力。咁所以呢就任你壓榨。但任你壓榨亦都有個供求㗎嘛，係咪？咁呢個供求呢其實亦都係呢係嗰個價格你唔能夠撳得太低嘅，即係就冇人嚟做嘅，除非你係有一個永久性嘅失業狀況。咁當然呢個馬克思呢佢分析呢亦都話其實呢喺大部分情況底下呢確實係有呢種情況。咁佢叫呢種咁嘅失業嘅人呢，佢分析過有三類型嘅，即係個失業，不過我今日唔講得咁深入住啦，有三類型嘅失業，但係佢又叫做呢個產業後備大軍。呢個 Reserve Army of 嗰個 Industrial 呢個咁樣，或者 Industrial Army of the Reserve。咁佢呢產業後備大軍呢，即係話 anytime 呢，其實呢佢都可以呢係喺呢個後備大軍入面請啲人呢，因此佢可以壓低個工資。你諗下，如果你係 anytime 都係充分就業嘅 ,full employment 嘅，你根本係冇機會嚟俾你壓工資㗎，係咪呀？根本正所謂就東家唔打打西家嘛，但係個問題，如果我東家唔打，我已經失業嘅，咁你就即係幾低嘅工資你都要接受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當然就係咧，亦都唔係幾低工資都可以接受嘅。講真，唔通你而家我話俾1000蚊你做足一個月，每日做10個鐘頭，有冇人嚟做啊？根本都冇人嚟做啦，因為就算問題即係你嗰個人係覺得係完全冇道理噶嘛，亦都佢無法維生啊嘛，咁無法維生我做嚟做乜啫？係咪我不如唔做囉，我情願不如做，我最黑食好過啦，我去打劫好過啦。咁當然而家就可以攞中援添啦，係咪？咁所以呢其實你所謂壓制工資呢，其實係有好多個唔同嘅條件嘅。第三個當然就係集體談判權啦。咁西方嚟講過去100年啦，當然呢就係逐漸慢慢呢就有工會嘅成立啦。咁工會就有集體談判權啦。咁但係都講過啦，過去30多年嚟呢新有回潮，戴卓爾夫人上台，列根上台之後呢，其實全世界嘅工會嘅運動都係退潮嘅。呢樣嘢呢甚至係俾人呢個抹黑同妖魔化嘅，即係違反自由經濟原則啊，咁點點點啊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呢個集體議價呢其實已經比起以前呢即係50、60年代係弱咗好多㗎啦，即係講開比起50、60年前。咁但係唔係完全冇嘅，都仲有嘅。咁但係於是就算而家嚟講冇一個好強大工會，都有一啲零零星星嘅工會。咁好多時罷工呢就真係要，即係我哋要團結囉，係咪？即係你唔團結你就咁講，剛才你話力量唔對等㗎嘛，你個人嘅力量就更加唔對等啦，你集體上嚟嘅時期呢都有一定嘅談判權，係咪？就係罷工囉，抬工囉，所謂工業行動囉。咁當然你剛才講嘅嘢仲複雜好多㗎，有啲就係話係低技術工人呢，其實就嗰啲係最蝕底最蝕底。但係高技術工人或者熟練工人呢，專業嘅工人呢，其實佢同呢啲老闆呢個議價能力就會係高啲嘅，高啲嘅。咁但係呢老闆於是佢面對呢啲佢點呀，咁就受到威脅喎，即係你要挟我喎，係咪？因為你就熟練工人喎，你一唔做咁就唔點呀。於是呢就點解於是有好多就講求呢個創新啦，技術革新啦，就係、是、發明啦，於是引進各種嘅機器。 咁我哋都利用機器呢，我都講過其實機器呢，馬克思講過呢，原來就係話資本家呢就係我嚟打壓工人嘅最佳嘅利器。咁其實都係一個兩面嘅，講真，其實我都講過資本家其實佢係咪即係天生好喜愛機器呢，佢唔一定，要視乎究竟嗰個機器帶嚟嗰個生產力提升同埋帶嚟嗰個利潤嘅增加呢係有幾大。如果呢種機器真係能夠大幅嚟提升生產力同埋佢個利潤呢，咁佢就即係你可以話義無反顧啦，即係諗都唔諗佢就會引入機器啦，係咪？但係有時呢佢都要考慮下，我都講過喂，機器又昂貴又會折舊又會壞，同埋其實佢都要有人操作嘅。咁如果嗰啲人突然間同佢台共嘅時期呢突然間一罷工呢，咁你嘅損失仲大，因為機器停咗，係咪？咁所以呢即係你而家就話點樣自動化機械化，但係都冇話即係一間工廠係完全一個人都唔需要㗎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到頭來你都係要有工人嘅。 或者佢眼中呢其實工人都係一個機器。 啱啊，你講得真係好啊 ,Jeffy。其實馬克思就係咁講。啱嘅，佢話其實喺資本家眼中其實工人就係世間上差唔多係最完美嘅機器。係咪啊，我係唔需要對佢維修嘅。佢冧咗係佢嘅事，係咪啊，佢咁我即刻炒咗佢囉。係咪啊，咁所以我即刻換咗第二個人啦，咁樣。咁所以呢其實喺資本家眼中其實機器同工人呢基本上冇分別嘅。即係倒返轉頭呢，其實工人就係一副機器，但其實係一副更加好使好用嘅機器。不過工人有時係頂心慘啦，有時係同你呢個咩就係罷工啊抗議啊咁樣，亦都係好頭痛嘅。咁所以呢其實佢要權衡嘅厲害。所以資本家幾時用機器幾時用工人呢，原來係不能一概而論嘅，又係啊，即係又係視乎個具體嘅。好啦，咁樣呢即係咁樣分析嘅時期呢，我哋知道啦，我哋上次都略為講過下呢個情況，係咪就係講到話點樣壓榨工資呢。其實呢個已經係講緊嘅加強個剝削，點解呢？因為原來喺呢個僱傭勞動入面呢，馬克思嘅分析呢就係話其實佢入面已經包含咗剝削。但呢個剝削好有趣呢，就係話因為在歷史上呢奴隸制度壓迫剝削唔使講啦，諗都唔使諗。就算你話哎呢個政府或者係地方嘅官員啊，即係你呢、這個以前中世紀歐洲嗰啲貴族啊，嗰啲領主啊地主啊咁樣，我要收税，我要收地租，咁你話呢樣嘢呢就係、令到佢哋呢就民不聊生咁樣，咁呢個你話都有剝削，咁呢個亦都係好多人都會接受嘅。但係你話資本家剝削工人呢，呢樣嘢呢好多人呢其實覺得切你啲左派啫，係咪呢個左仔嚟嘅咁樣，即係馬克思主義者嚟嘅，其實資本主義呢入面呢就係、是、必然有剝削啫，而家我哋已經係即係文明進步咗啦嘛，因為喺一個自由市場入面自由經濟入面根本我哋完全係你情我願嘅等價交換，係咪正所謂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係咪我出啲咁嘅工資你又願意嚟，我冇把槍指住你話要你打呢份工㗎喎，你自願嚟攞我呢份人工嚟去做工㗎喎，咁你既然自愿啦，咁即系冇剥削啦。嗱，其实呢一个观念咧，其实好根深蒂固嘅，亦都系主流经济学都系支持呢个观点嘅。但系马克思喺160几年前咧，其实佢已经指出啊，佢就话呢个其实系一个嘅误解，或者其实系一个骗局。咁个骗局就话咧，原来因为咧，确实就喺呢个所谓叫流通市场啊，或者嗰个流通领域啊 ，circuit of circulation 呢就係、是、呢個市場交易嘅過程入面呢，就將呢一個嗰、那個所謂剝削嘅實質呢係完全掩蓋咗，我哋係睇唔到。咁但係呢我哋一定要喺個生產領域嘅個 circuit of production 入面呢，我哋先能夠係搵返出個秘密。那個秘密上次我都好似舉過咁上一個例子，譬如我話一個月入面一個工廠佢就能夠製造10,000元嘅商品。咁但係呢個商品入面呢其實嗰個成本係點樣呢，係咪、那個成本呢，譬如就係話你頭先講過啦，你嗰個租金要咁多，你嗰個原料要咁多，你嗰個設備機器嘅折舊要咁多。譬如如果嚟講呢度呢已經呢就係、是、要佔咗呢個係譬如5,000元啦，呢度已經佔咗5,000元，呢度實報實銷㗎喎，冇得減㗎。好啦，如果你俾工人嘅工資又係5,000元，咁你賣出去嘅貨物就係值10,000元，咁你做嚟做乜呀？咁係咪得過吉呀？是不是得個吉啊？咁所以嗰個問題呢，但係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實際上嗰個工人嗰個貢獻呢，就係、是、譬如5,000元嘅，係咪嗱，你即係你土地嘅貢獻啊，你嗰個首先資金嘅貢獻啊，個設備啊個貢獻啊，原料啊就係5,000，但係工人又係佔5,000元嗰個貢獻。但係如果你俾足工人嘅貢獻呢，你就白做你嘅資本家。咁即係完全冇利潤可言嘅，因為你賣出去10,000元咋嘛，咁打個平手囉。咁所以佢俾工人嘅工資呢一定要係點呀，少過5,000元。 係咪啊？少過5000蚊。咁即係話咧，個結論就係話，其實資本家所俾嘅工資咧，係一定係低過嗰啲工人創造出嚟嘅價值嘅。啊，雖然呢個所謂價值，即係個勞動同個價值咧，哇！呢樣嘢真係爭拗咗成百幾年㗎啦，我諗即係寫嘅書臨起上嚟咧，係即係可能幾層樓咁高都唔咩。咁但係我覺得大致上啊，純粹從一個直觀上咧，我覺得係講得通嘅，係合理嘅，係嘛？雖然好多用好多數學啊，好多差唔多去到哲學啊咁樣嚟去大家拗到面紅面綠啦，但係即係我想大家諗下啫，嗱，我唔係一定要監大家信呢樣嘢係嘛？嗱，我即係想介紹一下即係一個觀點，而馬克思佢個分析係咁樣。啊！佢就係話，其實一個工人好簡單，譬如佢一日佢本來咧係做五個鐘頭嘢咧，佢已經夠食噶啦。但係你會發覺咧，而家咧喺資本主義制度入面咧，佢喺工廠打工也好，佢喺寫字樓翻工也好，佢係要做十個鐘嘅。咁當然啦，其實而家做十個鐘你已經算好彩啦嚇，有好多唔止十個鐘。但係譬如我哋假設咁樣講，咁亦即係話咧，佢要做十個鐘，但係個問題咧，原來嗰啲老闆咧，基本上咧就只係俾佢。最緊要維生啊，即係佢應該叫英文叫 subsistence 就係佢基本生活所需嘅，就俾咗嗰五個鐘嘅人工佢嘅啫。另外嗰五個鐘咧，基本上咧就係、是、叫做剩餘價值嗱，呢、這個就係馬克思嘅術語啊，但係我就中意叫做額外勞動成果，其實是一樣嘢嚟嘅啫嚇。咁我即係話咧，其實呢個額外勞動成果咧，就係、是、資本家咧係無常地攞走咗啦。就係袋咗落袋應該咁講。佢攞咗呢，因為佢唔攞嘅話，佢冇可能有利潤出現嘅。佢呢個利潤其實就係來自嗰個額外勞動成果。咁、啊、所以你於是點解我哋而家其實真係嘅好多人類學家都研究過啦，係咪就話、是、你睇下而家好多原始部落啦，係咪即係地球石果僅存呀，都有佢研究過啦。其實好多真係做幾個鐘就夠㗎啦，每日已經夠食㗎啦。咁而且我都講過，好多時咧佢又唔以前即係呢啲人做嘢咧，佢唔會話，誒、哎、我四個鐘就四個鐘，其餘閒下。其實以前工作同閒下咧，唔係分得咁清嘅，係嘛？佢冇所謂，佢一時又做下嘢，一時又休息下，一時又玩下。但係總之佢加加埋埋咧，其實好可能做三四個鐘或者頂多四五個鐘咧，其實已經夠食㗎啦。但係而家嚟講咧，哇！我哋嘅科技咁發達，我哋嘅生產力咁高，個知識多咗咁多。點解我哋要做十幾個鐘？ 其實呢個問題，恩格斯咧都曾經有個預言，財哥應該都知道，就係話佢話好似佢覺得人類喺大概幾十年、幾百年之後咧，人嘅工作時間係應該會越嚟越短嘅。佢甚至乎認為人應該做幾個鐘頭嘢咧，就可以全世界都可以。 事實上係呢個係，但係一日仲有呢個資本主義制度咧、一日咧，恩格斯呢個預言咧係唔會實現嘅。話俾你聽，係唔會實現嘅。點解啊？因為我頭先講過，資本家佢玩得呢個遊戲，佢就要將呢個資本不斷咁擴張，不斷咁擴張嘅時期咧，佢就要將個利潤不斷嚟去加大，即係最大化。而利潤不斷加大嘅時期咧，佢一定要加大個剝削程度，佢一定咧又要將嗰個剩餘價值咧係越攞越多，越攞越多嘅時期咧，所以佢實際上資本家嘅傾向咧就係話，我俾同樣嘅工資俾你，就算我唔壓低工資，我總之我俾一個工資俾你啦。其實佢永遠個心入面咧，佢都係想一，你做最長嘅時間，係咪啊？將嗰、那個即係每日工作時間係加長。第二，即使嗰個工作時間唔能夠無限地加長啦，係嘛嘅時期咧，你嗰個勞動強度啊。嗰、那個 intensity 咧都最好嘅有咁大得咁大，係嘛？咁甚至當然咧，之前嗰啲咧就係話時間就算唔加長咧，最好咧你食飯半個鐘好啦，係咪啊？ 總之佢要令到你產出最 係啦，你唔好休息啊咁樣樣。咁樣咧，當然佢有時咧資本家咧都係自己搬石頭揼自己嘅腳嘅。點解咧？佢真係咁樣嚟去勞役嗰啲工人咧嚇、其實佢唔係壞心腸噶，但係佢唔敢做，佢會俾第二個廠家淘汰咗啦嘛，其實個遊戲係咁解啊嘛，係嘛？所以其實係嗰個制度逼佢做壞人噶嘛，其實佢唔係壞人嚟嘅。好啦，咁但係於是嚟講咧，其實真係咧，其實馬克思嗰陣時都分析過啦，已經係好多。於是好多工人俾佢咁樣勞役，工作時間長，同埋咧係即係個勞動強度大嘅時期咧，佢哋嘅精神咧係好受到嗰個係損害。損害嘅時期就好疲勞，好疲勞嘅時期，其實講真，其實馬克思160幾年講呢樣嘢。我哋今日日日都仲係見到呢樣嘢，陰光係咪？所以以前嚟講喺工廠做嘅時期，啲人咪攰到噗一聲就俾個機器可能捲咗入去啦，或者一斬斬咗隻手去啦。咁而家呢你都聽過㗎，有好多人真係揸車呀，陰光嗰啲司機呀，係咪呀，嗰啲貨櫃車司機也好，旅遊巴司機也好，咩也好，甚至的士司機也好，佢為咗搵兩餐搵多幾個錢係咪呀，嘩，全部呢十幾個20個鐘都唔休息， 卒之咪 就有意外， 就大件事意外係嘛？佢唔淨止自己分分鐘都已經係死亡係嘛？或者受重傷啊，就即係呢個啲仔女就家破人亡咁樣。佢甚至係累到好多嚇佢嘅乘客啊、旅遊巴啊或者咩啊都一齊都死。咁呢樣其實係社會一個好大嘅悲劇。 但其實咧，再調翻轉頭咁講咧，其實恩格斯咧佢嘅預言咧，頭先財哥都講，其實係啱嘅喎，即係準咗嘅喎。因為剛才財哥咪話其實我哋人類而家嘅產出呢係已經係超過我哋嘅需要嘅 好多倍啦，即係以我哋嘅生產力嚟講， 所以其實根本呢佢講嘅嘢其實冇錯嘅，因為佢嘅字眼就係話佢覺得人類做幾個鐘頭嘢呢就可以足夠所有人都豐衣足食㗎嘛。咁其實我哋一早已經豐衣足食㗎，不過呢產出又多咗咁多倍啦，不斷咁多。 你呢個帶得非常之好 ，Jeffy 啦！你講呢樣嘢咧，其實就係賴到去消費主義嗰個問題啦。就係話資本家嚟講咧，其實咧佢係好擔心嘅，因為個問題你基本生活滿足曬嘅時期咧，咁你佢冇嘢可以再賣俾你嘅時期，佢就冧檔，佢就執笠噶咯，係咪啊？所以佢一定咧要製造啲新嘅需求。每日咧都要哇不斷就透過呢啲咁嘅鋪天蓋地，其實諗下每日我想大家諗一個問題啫。全世界每日花喺廣告業上面嘅資源啊，即係嘅錢啊，你話如果攞嚟扶貧啊，呢個世界一早都冇咗貧窮啊，陰公！你話而家嗰啲錢全部係冤枉噶，係咪啊？完全係冇價值、冇生產力，就係氹你買嘢、買嘢、買多啲嘢。吓、啊，呢、這個就叫廣告。其實廣告就是現代文明的一個毒瘤嚟嘅，根本就係嘛。好啦，咁但係呢、這個就係消費主義咯，佢就鼓吹消費主義，佢就要你不斷咁買嘢。咁所以買嘢嘅時期，你咪不斷去做咯。吓、啊，所以其實咧就有少少真係好似我哋呢個白老鼠入面啊，喺個籠入面啊，有一個咁樣嘅氹氹轉嘅一個碌啊，係嘛？你就喺度碌碌碌碌走走走，但係其實你走極都走唔得前嘅，你走落嚟都係走翻嗰度嘅。即係話咧，我哋不斷嚟去用物質嚟刺激自己，但其實呢個物質刺激自己咧，其實嗰個快樂係好短暫嘅。好多人都講過嘅就係話啊，你買架新嘅跑車咁啊，哇，好開心啊，買買。但係買咗之後冇幾耐咧，其實你諗下佢，即係你研究下佢嗰個快樂嘅指數咧，好快脆又同以前冇乜大分別嘅啦。咁啊，於是佢又輪到啊，今次我又買咩好咧？咁樣樣係嘛？哇，我買咗嗰樣嘢我就會好開心噶啦。啊，買咩啲女士啊，買呢個 LV 手袋啊，十幾萬啊。咁啊，買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咧，好快脆佢又恢復翻以前咁喎，又我又唔係幾開心啊。咁或者我又買個第二個啦咁。咁你話同個白老鼠喺個籠度不斷咁走，但係原來走嚟走去都喺返嗰個位，係咪一樣啊？其實人類而家就係一樣，佢就係因為一個超級消費主義、物質主義都引誘你不斷消費。但係呢種不斷消費呢，其實係滿足資本主義佢個內在邏輯㗎嘛，係咪？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佢冇辦法係製造利潤㗎嘛，佢唔製造利潤佢唔能夠打贏對手㗎嘛，佢唔打贏對手咪已經死咗。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好荒謬嘅遊戲嚟嘅，但係而家全人類都玩緊呢個遊戲。咁呢個遊戲呢，就令到我哋係完全就俾物質主義淹沒，呢個第一點啦。亦都因為咁樣呢，係令到整個世界呀嗰個自然環境呀生態呢係受到好大好大嘅破壞嘅，係咪？咁所以呢，其實我哋今時今日呢批判呢個資本主義呢，其實可以從好多個角度嚟去批判，係咪？即係一個角度亦都係話對工人嗰個剝削其實係不斷加劇嘅。嗱，不過講真，嗱，我想回應翻頭先你少少嗰樣嘢，就係話我哋個工作時間其實係會唔會應該縮可以縮短，或者有閒下增加？嗱，呢樣嘢咧，其實咧，如果按照馬克思嗰個嘅推論咧，應該係啦，係嘛？咁但我哋睇到又唔係完全係。即又係又唔係嘅，好得意嘅。嗱，你而家睇下咩碼頭工人罷工啊，咁你又覺得真係好離譜啊，啲剝削係嘛壓迫，但你又覺得又同以前又唔同喎，確實係嘅。原來呢個世界唔係咁簡單，呢個世界咧其實永遠都係一種角力嚟嘅。咁當然喺馬克思嘅術語咧就叫階級鬥爭啦，叫做 class struggle。咁我最多叫利益階層嘅角力啦，即係無謂大家咁刺激，因為你一聽到階級鬥爭好得人驚咁啊。其實唔同利益階層嘅互相角力咧係永遠唔會停止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呢啲工人階級啦，即係叫受僱階層啦，我叫做受僱階層咧，同埋呢一個老闆階層嚟講咧係永遠不斷角力。咁所以角力咧呢、這個角力好多時就上升到咩？喺個政治層面咯，就係政府嘅層面，就立法規管嘅層面咯。咁所以咧有時會進步，有時會退步，但係總嘅嚟講咧都係慢慢慢慢咧係有進步嘅。所以原來當時咧，其實英國嘅時期咧，其實馬克思點又話叫做咧，就透過一個十小時法案啊嘛 ，10 hour bill 啊， 就係話呢，其實工人呢係冇可能連續工作超過10個小時嘅。我哋而家好似仲退步緊，我哋講緊十九世紀而家。咁但後嚟呢仲透過一個叫做8小時法案 ,8 hour bill 嘅。咁同埋呢而家我哋諗下，就係申請嗰啲有薪假期啊，或者係產假啊，諸如此類咩 5 day week 啊，五日工作。其實每一次都係好辛苦好辛苦。當然而家我哋咪新這個喺度鬥爭緊標準工時嘅，記唔記得啊，我哋都仲未成功啊。咁所以這個咁嘅角力呢個鬥爭呢係冇完嘅。所以其實我哋過去有進步嘅。有進步，但係始終呢嗰、那個總嘅趨勢呢就係、是、資本家係想向呢個方向啊，我哋想向另一個方向，咁所以呢個呢就係、是、我哋嗰個角力啦啊，就係當然呢即係佢馬克思叫做階級鬥爭啦，係咪好啦，嗱咁我哋嘅時間呢又差唔多啦，我諗即係其實大家呢聽咗咁多集呢，即係對咩叫資本主義呢應該有一個啊概略嘅認識啦，好嗎？好，再見。 今晚去揼骨啦！ 你唔怕俾女朋友知道解唔到话嘅咩？ 怕喎、啊！我已经报咗名参加迷米香港同著名编剧几头合办嘅编剧课程《寻桥摘马》第一式，学点样由故事意念开始到写完一个完整嘅剧本，到时就唔怕冇桥解唔到话啦。 但系呢度话11月先开班、啊， 系咩？ 乜你報名之前冇上迷迷討論區或者打28927816了解詳情嘅咩？